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第二节嗱，咁我 recap 下咧，即系究竟系呢个零礼拜发生咩事啦？咁好简单，大家都会记得啦，就系咧。喺上個禮拜，應該係我如果冇記錯，應該禮拜四到咧就呢、這個《紐約郵報》同埋英國嘅《Daily Mail》每日郵報咧就出咗有關呢、這個Hunter Biden 即係拜登個仔嘅一啲嘅 醜聞 醜聞啦，醜聞嘅具體就係佢譬如係同中國同埋呢個烏克蘭嘅呢個 Burisma 能源公司嘅一啲商業上嘅交割啦，咁其中喺香即係中國一部分咧就涉及到譬如佢同阿何志平同埋好幾個人物嘅名嘅，譬如係葉簡明啦、董公民啦、莊建軍啦呢啲人咧嗰啲具體嘅交易嘅行為，但係成件事嗰個核心問題咩？就係蘇花到依家到我哋而家做節目呢一刻咧。呢啲嘅證呢啲所呢啲咁嘅文件啦，呢啲咁嘅 email 咧係未 authenticate 嘅，即係未正式經過法律嘅程序去核實。咁、那個法律嘅所謂法律嘅程序係咩？就係、是、舉個例，而家譬如話 FBI 有個高層出嚟，個局長出嚟講，嗱我哋嗰陣時咧，我哋收咗呢個 laptop 嘅，嗱收到 laptop 唔等於即係入邊嗰啲 email 係一定真嘅，可以有好多方法去偽造嘅。我哋 authenticity 就係喺呢個 laptop 入邊，我哋從呢、這個即係店主攞翻嚟，我哋有呢啲 email， 我哋確認咗呢啲 email 同埋呢個電腦呢個手提電腦係 Hunter Biden 嘅。確認嘅方法就係嗰張單，即係簽個名嗰張單，你係有一啲嘅法律嘅，即係法律上 專業嘅團隊啦， 專業嘅程序去揾到呢個事主。佢話：哦，呢、這個即係內容係呢個時候呢個電腦係我嘅，同埋入邊嘅 email 都係我嘅。咁、當然佢冇咁順攤啦，佢亦都未必會 show。但係如果你從 FBI 角度咧，佢可以透過譬如類似嗰個 IP， 佢係 check 翻入邊啲嘢，即係佢係有方法去睇下呢個即係咁嘅報導咧。是不是某個情是不 是真的，然後才再決定去做其他事情。但是到我們現在看這個呢是未確認的。所以呢在譬如 CNN 或者這個 New York Times 那些他可以說、哎、這些全部都 是流的、啊、我們不信。那拜登就說、哎、這些全部這個做法可以維持一段時間，但是最少維持到起碼就投票那天，即是 hopefully OK。 那如果 Donald Trump 他是玩狼的，他直情說、哦、現在就是你牽涉一啲嘅可能涉嫌犯罪嘅咁樣，咁要呢個 FBI 話，哦，你個檢控部門咧，你走去即係問阿 Hunter Biden， 甚至拘捕佢。咁但係而家我哋未見到呢樣嘢嘛。好啦，第二個問題咩咧？就係話咧，呢、這個Donald Trump 嘅選舉嘅一個好重要嘅智囊 Giuliani， 即係前紐約市長，佢就話咧，而家其實唔知啲料㗎。我哋就會喺嗰個選舉前嗰十日就會公布啲更加勁嘅一啲。咁而家傳說係咩咧？就係話個 hard disk 入面咧，除咗呢一個之外，仲有其他嘅人供應嘅 hard disk 俾佢哋。咁、那個消息來源好多啦，咁我哋唔講咧，咪而家未核實啦。因為講到好誇張，我都有。 係啊。 咁入面咧最重要嘅疑問就咩咧？就係、是、Hunter Biden 有冇一啲涉及性醜聞嘅？ 聽講有 具體嘅照片同埋片段。 聽講咧係有涉及未成年， 未成年一下， 係啦，同埋咧都係非自愿性行為， 的資料。咁其實咧，我聽其實聽咗咧，真係覺得係非常之恐怖嘅，即係就話呢啲人嘅黑幕、人性嘅醜惡咧。嗯、不過呢啲人性嘅醜惡就成為咗另外一個政治勢力嘅一個得力。 嗱，你唔可以講話呢樣嘢咧，誒唔關亨德，唔關呢個而家民主黨候選人嘅事，因為呢個係佢嘅仔嚟嘅。佢個仔有任何醜聞，我哋就有理由相信有人可以藉住呢啲醜聞嘅材料，可以去 勒索 佢，甚至控制佢。 係啊， 就呢個一個好合理嘅懷疑嚟噶嘛。 同埋佢背後會唔會話就住啊俾人勒索而做出一啲損害國家利益嘅行為咧、 嗯？ 原來咧今日咧就講話 Hunter Biden 係一直係即係因為中國都係向即係。中國佢有自己嘅稅務啦、稅制啦，咁、Hunter Biden 係有交中國税嘅、但係如果佢冇交美國税而有交中國 税咧，咁就 係啦。咁嘅話就真係咧，我諗呢一個係會成為一個非常之有力嘅政治會成為一個好政治有力嘅理由去控訴 Biden， 同埋真係會令到 Biden 咧佢手上面支持者咧、可以話係好具體咁樣流失啦。因為就話講到税錢銀啦、數字啦，佢、最睇得到噶啦、就係睇到哇，你交中國税，你唔交美國税，咁美國嗰啲納税人係咪唔重要咧？ 係啦， 係啦。 好啦，咁有啲人就話：，你而家淨係講呢個 Joe Biden 或者 Hunter Biden 啲醜聞，咁你係咪偏頗咧？咁我話俾你，我唔偏頗嘅呢個問題上。咁同時喺 New York Times 今日應該就做得好大啦。就係、是、Donald Trump 咧，有其中一間公司就有中國户口、，OK， 或者甚至多過一個中國户口啦。咁但係佢係攞咗嚟去交中國嘅税嘅咁樣。咁所以我兩邊都報嘅，我哋即係喺呢個問題上面就冇乜偏頗嘅。咁、問題就嚟啦，就係、是、呢件事即係去發展落去，咁係咪可以揾到一啲 Donald Trump 嘅具體嘅醜聞咧？咁樣，咁我哋就睇埋呢幾日，即係佢有冇啲新嘅料。即係如果純粹呢個咧。其實以我初步睇咧，就問題就唔係太大嘅，因為佢有呢個 account 嘅時候咧，就佢應該都仲未係一個有公職身份喺身份嘅。所以啦，嗱，咁我哋而家咧好平均咁去睇咧，就因為咧有一個好重要嘅講法咧，特別係 Julian 喺度咧，其實就可以俾到大家一啲嘅洞見嘅。個洞見係咩咧？就係而家美國咧支持拜登嘅傳媒。佢其中一個論據係咩咧？就係頭先我哋講緊涉及到拜登同埋佢個仔嘅可能嘅醜聞咧，其實就係俄羅斯發出嚟嘅 disinformation 嘅虛假消息，就用意咧我嚟去干擾美國嗰個總統嘅選舉嘅結果啦。咁呢個講法咧，CNN 有，咁而今日咧有一個都係相當之亦都多人睇嘅一個網站 political 啦。就亦都有報嘅，佢報法就好轉折，佢就話咧引述一班應該退咗休嘅中央情報局嘅特工，就話以佢哋嘅經驗，涉及到拜登嘅醜聞咧，就應該係嚟自俄羅斯。嗱，我睇嗰段新聞其實就冇乜實質嘢嘅，即係純粹話哦，因為我有呢方面嘅專業知識同埋我呢方面嘅經驗咧，咁以我嘅主觀推測咧就係咁樣咁，咁 so far 就冇人咧真係好硬淨就係、是、俄羅斯點解會攞到呢啲材料啦，或者佢點樣偽造呢啲材料啦，偽造嘅具體嘅方式係點樣啦？譬如話佢係咪根據一啲真係已經發生過嘅嘢，例如？呢、這個 Burisma 嘅呢個總裁，佢係見過拜登啊，透過而喺官方入邊係冇呢個記錄嘅嚇。咁呢啲其實兩邊支持同埋反對拜登嘅人都可以做嘅，都係你可以走去 authenticate， 走去查呢啲嘢係定唔係，你都係調翻轉去否證呢啲嘢係唔存在嘅。但係而家事實上咧。大家都係停留喺即係一個你有你講，我有佢講，大家冇實質去對應嗰啲。尤其當事人 Hunter Biden， 佢真係學到嘢都冇出過嚟， 大家冇出嚟，佢冇出嚟講話啲嘢係定唔係啊嘛，係嘛 ？OK 好啦，咁咧涉及到俄羅斯嗰部分咧，咁啊 Julian 就要講兩 part 啦。第一 part 咧就係、是俄羅斯官方係咪老鳳都唔出嚟講啦？而家即係老鳳都唔會回應呢個問題啦，唔會否認呢個問題啦。第二 part 係咩咧？就是俄羅斯嘅網民、普通人，佢點睇而家呢個美國嘅大選啊？好啦，咁你就要去即係回答頭先我兩個問題啊。 其實俄羅斯佢官方咧，佢唔表態咧，都係 可以理解的，就是看到他們是不想跟你一起搭台戲唱上網、 嗯、 就是因為其實講到2016年的時候，即是當初俄羅斯可以說每天都在新聞裡面的，咁如果其實啊，依家民主黨咧，每日都攞俄羅斯嚟講，只要俄羅斯咧，佢係真係同你搭嘴嘅， 咁 真係 咁就迷咗出國啦。 係啦，咁嘅話就真係咧，唔係一個好時候咧，日日咧都有俄羅斯嘅新聞，但係咧只需要佢喺新聞上面係只要係負面嘅，咁其實對於俄羅斯處理，尤其是依家亞美尼亞又或者白俄羅斯佢個危機咧，佢嗰個影響都係負面嘅，所以其實睇得出克里姆林宮咧。你夾我啊？我想下答唔答你先。 嗯， 之後咧，你係完全見唔到佢有一個好 proactive 嘅回應啦。 嗯， 咁同埋第二啊、如果講話克里姆林宮佢圍內嗰啲智囊啦，咁當然佢同我哋咧都係講話啊啲 Democrat rhetoric， 即係話係民主黨人嘅論調。哦，民主黨人想 distract 咗佢哋本身嗰、那個 分散大家嗰、那個注，將個注意力轉移咗喺俄羅斯嗰邊。 係啦，就係話哦，民主黨人唔想面對現實，唔想面對自己嘅過錯，所以就想啊、又係入俄羅斯數，然之後咧，因為入咗俄羅斯數咧，有好多嘢可以不了了之。哦，呢啲 Hunter Biden 嗰啲醜聞，俄羅斯嘅 fake news 嚟嘅。咁究竟 Hunter Biden 係咪真係有做過呢啲嘢咧？即係如果到啊，如果講話過咗十日之後，真係有一條好爆嘅，即係涉及性， 唔係十日之後啊，係個選舉十日之前。 係啦，即係未來呢段時間啦。如果真係有啲好爆嘅影片嘅話咧，咁好啦，即係將個波掉俾俄羅斯，但係係咪代表 Hunter Biden 係冇做過？同埋另一方面就話美國人即係。會 take 幾多咧？對於個俄羅斯嘅論調，會唔會就話係啊？俄羅斯爆出嚟噶？但係到後，即係到最後啦，即係美國人會唔會都會承認翻 Hunter Biden 佢個陰暗面嚇，從而影響到佢爸爸佢個選情咧？咁呢一個咧，其實俄羅斯佢都唔係話好想講咁多。 嗯， 其實如果佢可以咧，慢慢放流料，佢都唔會官方咁樣放。 梗係唔會官方放啦，即係 唔會官方回應添啊？點解咧？其實四年嚟，過去嗰四年 ，Democrats 一直都係喺參眾兩院咧，不斷咁咬住俄羅斯，放話佢係 meddle， 即係介入美國嘅選舉，介入美國政治。咁呢個時候其實就係最落人口實嘅時候啦。咁最落人口實嘅時候，第一冇咁聲發大財，同埋第二啊講話白羅斯危機，其實對於俄羅斯嚟講都係一個更加大嘅危機，就係話如果白羅斯完全即係、就是、如果講話今次呢一個啊政治運動成功咗，其實對於啊俄羅斯嚟講，佢對於白羅斯嘅全面把握係非常之係有威脅，因為就話白羅斯嘅新一代佢哋建立嗰個政府，佢同政府嗰個協商可能就唔再照顧到俄羅斯佢嘅地區利益，而係比較偏向到去歐盟嗰個利益。 佢最剛俄羅斯嘅噩夢係咩咧？喺佢身邊嘅呢啲 buffer state 啊，呢緩衝國家咧 係 全部反俄，因為事實上你已經開始見到啦，烏克蘭如是，係咪啊？再遠少少嘅波蘭更加唔使講啦，呢啲勢仇嚟㗎啦，咁你白羅你都冧埋咧，咁俄羅斯嗰個國防嗰個經費就會上升到緊，因為佢要擺曬咁多兵喺側邊啊。 係啊，同埋依家有講話亞美尼亞同亞塞拜疆嘅交戰， 嗯、 即係佢哋其實個交戰 亞美尼亞輸得好慘喎，金鋪 冇計啦，因為咧始終啊亞塞拜疆第一佢真係有錢好多，同埋第二咧佢有土耳其嘅幫助啦、 嗯。 但係如果講話地區上邊咧，有個地區好重要嘅角色就係、是、伊朗。都是扮演住一個隔岸觀火的姿態，雖然伊朗即係國內有啲論調咧，政治即係係嚟自政府嘅、 嗯， 政府論調都係想講放風啦，講話想偏袒亞美尼亞國度，但係伊朗其實國內咧係有15% 係亞塞拜疆人嚟嘅，咁波斯人咧就係伊朗嘅主體民族，即係話伊朗人波斯人啦。但是其實我哋又要將另一個睇法放大佢啦，就係、是、波斯本身係一個廣義啲嘅民族，其實阿富汗呢個國家裏面嘅主體民族，佢哋都係波斯人嘅一支嚟嘅。但係咧，係伊朗呢個國家咧，有 15% 嘅人咧係屬於亞塞拜疆人，佢哋就係屬於特厥人。其實咧，伊朗就係好唔想呢 15% 嘅人咧會有蛙變呢一個政治諗法。因為如果伊朗只要佢係即係揀一個位棋偏袒亞塞拜疆，冇錯，國內咧個 10% 嘅亞塞拜疆 好 happy， 即係一定唔會，即係一定唔會依及㗎啦。但係如果佢一表態支持阿美尼亞咧，就會有 15% 嘅人成為咗呢一個伊朗國家嘅離心力。咁呢一個就係對於伊朗嚟講係一個 no 一個千祈唔可以犯嘅錯誤。所以就算即係佢係佢的而且確係非常之警惕土耳其，尤其是係裏海地區嗰個擴張。但係另一方面，要警惕土耳其之餘，又不可以很明目張膽咁樣喺企亞美尼亞嗰邊，其實都是令到伊朗非常之頭痛嘅。咁講翻啊，係啦，依家依個亞美尼亞同埋亞塞拜疆佢嘅戰事，其實都是繼續，而係令到俄羅斯非常頭痛嘅啦。一個都係無非就話有土耳其嘅介入，同埋係象徵住土耳其喺尤其是裏海地區裏面嗰、那個勢力擴張。咁其實佢係直接喺俄羅斯所控制的鋁海地區的能源管、能源輸管啦，嗰啲嗰啲 pipelines 嗰度咧，係直接可以話係搶食啊！咁所以其實俄羅斯已經分身不暇。你問我真係咁，俄羅斯係咪冇咩同美國政治？梗係唔會啦，傻嘅。 佢一度夾緊㗎， 一路夾緊嘅， 佢唔出聲㗎嘛。 不過唔好出咁多聲啦，就話哇，依家周身矮啦，你仲要我就去顧你，真係分身不暇啦，就真係好似即係我哋依家真係。即係好似話你又打份工咁樣，然之後無啦多達啦咁樣，要你見第二個客，然之後同佢傾一個新 project， 你真係心諗你唔好搞我啦，係咪先？ 但係咧，如果 諗就可以諗。 但係如果從一個比較成熟啲嘅政治嘅角度咧，佢又會兩手準備嘅。 當然， 佢唔會話啊，我哋而家即係譬如香港咁樣啦，我哋就即係好想啊 Donald Trump 贏，咁但係我哋冇諗過就如果拜登贏咁點咧？係 咯，因為有 Plan B 嘅，一定有 A Plan A 同 Plan B 嘅。如果有 Plan A 同 Plan B， 你就唔會買曬一架嘅，一定有 hedging， 因為有對沖啊。即係你會諗住就係、是、哦，我唔可以做得咁盡嘅。 同埋表態嘅時候，即係表態嗰個時機咧，就要揀定啦。所以點解唔好喺 Donald Trump 佢即係唔好喺美國大選有結果之前咧，有任何嘅高調舉動咧？因為喺大選之後，你先會睇到未來嗰四年個 predictable picture， 你先可以哇！到時如果我要同土耳其硬起嚟啊，到時我唔驚嘅喎。到時我知道其實呢四年大概係點嘅咯。 但係我懷疑咧，而家喺亞美尼亞，因為俄羅斯亞美尼亞有駐軍噶嘛， 有 點解呢鋪佢哋唔出手咧？我懷疑其中一樣，佢都要睇埋個美國大選點玩法先。 係啦， 先，所以亞美尼亞呢鋪係輸得好金嘅。你睇到咧，嗰啲無人機咧。射到佢啲士兵係唔敢打㗎，嚇！ 同埋嗰啲炮彈咧，真係咧秒秒，真係秒啲炮彈咧喺個國喺呢一個喺個具爭議性共和國嘅交戰範圍領土咧，真係秒秒幾十萬上落咁樣嘅。係啦，都係其實有好多嘢咧，可以講話美國大選係一路咁樣令到嗰個情況膠著。唔好講話亞美尼亞同埋亞塞拜疆嗰個戰況啦，白羅斯嗰個都係。其實白羅斯個戰況咧，依家睇啊都係膠著緊。其實每日都係有示威， 有每日都有幾，即係可能數以十萬計添，甚至係咪？ 係啦，每一日條街都係。 咁仲有一樣嘢第一提就係白羅斯嗰邊咧，有人咧就將呢個香港嘅即係嘅口號咧。就喺佢哋嗰個示威場合咧，就拎出嚟嘅。OK， 好啦，咁除咗頭先個問題之外，仲有第二個問題就係俄羅斯嘅網民咧點睇而家美國大選？ 其實咧有好多，有好好得意嘅，因為其實俄羅斯咧可以講話咧，佢啲年輕人咧又好西化，佢哋西化得嚟咧，雖然同西方嗰個主流價值都係有唔同，但係咧 Democrat 嗰個支持率係唔低嘅噃。咁其實我又覺得咧，可能係因為本身。蘇聯時代其實普京有一樣嘢講得幾啱嘅，就係、是、民主黨佢嗰個價值咧偏向，總之係偏向啲比較社會左派 social 啲平等，提倡平等。其實我諗佢係之所以咧個左派價值喺歐洲咧可以好強大咁樣去橫行，都係因為首先佢同基督教本身嗰個價值咧都係有 commonality 嘅。但係講翻俄羅斯，佢以前即係 what makes Russia Russia， 都係講話俄羅斯人佢本身個mentality 啦，都係由基督教文明到產生東正教啊。但係佢哋東正教文明裡面產生即係嗰啲教義咧，基本上都係講平等，係啦，都係要講話啊，即係。 一個社會咧要有正義咁樣嘅。雖然呢個公義正義咧都係嗰啲啊當權者佢去寫去編寫啦，但係呢一個呼聲咧係好多人嘅價值，所以咧。就算講話撇除蘇聯佢共產主義時代嗰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嘅因素啦，一個民主黨咧，佢嗰個黨、那個黨章嗰個 mentality 咧，原來喺俄羅斯又真係幾受人歡迎，唔單止話老一輩年輕嘅都係。咁如果講話啊，當然啦 ，Kremlin 呢個克里姆林宮咧，佢梗係想 Donald Trump 贏啦。嗱 ，Donald Trump 贏咧，唔代表佢會同俄羅斯合作， 係， 只不過就係話俾條生路，俾啖氣你唞，俾條路你行，即係得閒我都係要捽下你咁樣去交貨噶啦。但係就話，只要我唔係將你放喺中心咁捽咪得咯。咁對於俄羅斯嚟講都係啊 ，let me alone， 即係你等我喺一個，即係我只要即係你唔好下下咁捽我。其實啊，有陣時候我同你丟下都得嘅。 好啊，嗱，你講完俄羅斯嗰邊，我簡單講下中國啦。中國就好簡單啫，即係你睇到佢嗰、那個即係嘅態度啦。而家譬如喺台海或者其他地方，就呢、這個禮拜咧就開始靜咗少少嘅，啊，即係進入咗嚟期間咧，佢亦都唔會做啲咩大動作，因為佢好擔心，如果喺呢個時候做呢個大動作咧，就會幫咗。佢哋唔中意嗰排， 系啦， 吓，因为你唔知嗰个客观效果点样噶嘛，系嘛？譬如你而家做一啲好大嘅动作咁啊，咁系咪佢唔做咧？亦都唔会嘅，就一定系睇呢个十一月三号之后，佢睇定咗形势点样啦。咁到其时好多嘅一啲嘅，即系比较激，即系比较彻底嘅一啲嘅政策咧，就会出嚟嘅。咁所以大家係好簡單，即係等埋呢十零日咧，就大家會見到真章噶啦。嗱，咁呢十零日咧，咁我哋點樣去預測或者點樣去做燈神咧？咁樣嗱，咁一般嚟講咧，大家而家主要就倚靠咗嗰個民調啦，係咪啊？咁但係阿朱玲一開始講民調，即係四年前已經線到你一煲啦嘛， 四年前已經線到大家攤攤腰啦。 嗱，咁我哋應該用乜嘢嘅其他方法去睇咧？咁我就介紹咗大家睇一樣嘢嘅。就睇賭盤，咁啊賭盤點睇咧？賭盤好簡單啫，就係而家你打英文呢個 election odds， 就election 當然大家識串啦 ，odds 係咩咧 ？ODDS 就係賭盤，咁咧就有英國賭盤啊，咁我印象中有美國都有賭盤嘅， 有。 咁嗱，你逐個逐個賭盤睇，咁我好簡單地去講講個賭盤嗰、那個性質點，但係我未講呢個賭盤性質前咧，就 call 咗件新聞，呢件新聞就好。即係都好近期啦，即係大概十零鐘頭之前咧，就係話咧呢個大鱷咧 J.P. Morgan 咧就話美國嘅賭盤咧就拉近咗嗱後邊嗰格你唔睇啦，即係佢後邊嗰就係 bullshit 嚟嘅，即係咩影響嗰個刺激就即係影響嗰個股票市場。佢就話咧喺之前咧即係落注去投呢個拜登贏嗰個賠率咧就點幾嘅啫。咁啊 ，Donald Trump 哥唔知去到成二點幾三嘅，但系咧去咗呢幾日，就自從有咗嗰個所謂醜聞出現咗之後咧，就呢個賭盤嘅呢個賠率個距離咧就收窄咗。咁換言之咧，嗱就即係有啲人會講咧，就係嗰個美國選民咧，其實佢哋對投邊個票，佢哋已經好即係好清晰噶啦。 係啊， 佢唔會因為呢個拜登有醜聞或者佢嘅仔有醜聞而改變嗰樣嘢嘅。Donald Trump 亦都如是啦。但系個賭盤咧，似乎就否定咗呢個趨勢，嚇，似乎否定咗個趨勢。嗱，咁個賭盤嘅性質係咩咧？咁大家就即係唔好混淆一樣嘢啦。佢其實就唔係好似馬會嗰個賭盤嚟嘅。馬會嗰個賭盤係點咧？馬會嗰個賭盤就唔係你同個馬會對賭嘅。馬會嘅賭盤咧就係你同其他去落注人對賭。馬會係抽水嘅，因為馬會鋪提供咗一個 平台， 一個平台俾你走去賭嘛。咁佢係，你邊個輸贏都唔關我事嘅。爆冷也好，我都抽咁多水噶。咁呢個咧就同賭波賭盤就唔同。賭波賭盤咧就係有陣時輸就個莊家係會要走佬嘅，因為你係同個莊家對賭嘛。咁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就係呢個賭盤，即係話我哋而家投，假如我聽日真係投，我今日真係投注，我買呢個 Donald Trump 或者買呢個拜登咧，我就同緊個莊家係對賭。咁所以個莊家咧，一定係一個理性嘅物體嚟嘅， 即係所謂理性意思就係佢唔會根據佢嗰個喜好啊，即係唔會話我撐 Donald Trump 我就即係嗰個賭嗰個賠率就會低啲嘅，即係一定唔係咁樣嘅。佢係以自己個生存作為標準，即係總之咧就最好一樣嘅就係咧，無論拜登贏或者無論 Donald Trump 贏咧，我都 佢都贏最多。 唔係，我都可以即係有收成啊！嚇， 當然 贏最多咧，一通常爆冷咧，就個莊家會比較蝕底啲嘅。即係如果係講緊係一個即係熱門贏嘅咧，莊家就會著數少少。定係還是我記錯咧？我唔知有啲觀眾可以即係去更正我個講法啦。但係咧，而家你睇到一樣嘢就係咧個落飛嘅情況咧，就慢慢。就出現咗一個改變嘅現象， 浮面 係啦。咁你好簡單嚟講咧，就係我哋唔睇個民調咧，我哋睇呢個就係有啲人開始改變咗對嗰個嘅Donald Trump 嗰個勝算嘅睇法嚇。咁而今晚都唔做得準喎，今晚都未做得準，因為點解咧？我哋就要等到，因為 Giuliani 就講緊喺嗰個選舉前嗰十日，佢哋有一啲好即係爆炸性嘢會出。咁所以大家如果去睇嘅時候，如果你唔想睇民調，如果你唔相信民調，因為民調而家主要都係一啲即係支持拜登嘅平台做嘅，你就睇嗰、那個即係投注嗰個賠率， 係啦， 你可以做呢、這個揾呢個做參考。 睇錢咧就即係其實個參考性高啲嘅，始終就話講到實際利益嘅話，冇人會 唔係嗰個一個理性嘅決定嚟噶嘛？即係我哋可以假設一個理性決定咧，就係、是、你唔會因為你支持呢個中國隊。所以咧，你就投注喺中國隊上邊，因為我知道係咁樣嘅，即係中國個球迷咁樣，咁結果輸到即係好多時都輸到撲街啦嚇。咁但係投注哥咧就可能都仲係非理性，但係個莊家就一定唔可以非理性，因為佢非理性嘅話咧， 佢嘅生存空間 生存即係唔使講噶嘛。好啦，咁我哋講翻嗰個嘅醜聞嘅情況啦。咁而家咧，一般嚟講估計咧就係、是、應該是亨特拜登的性醜聞，包括埋佢嘅一啲嘅生意上嘅來往嘅具體嘅資料。 其實呢個先係最爆嘅醜聞，即係講話性醜聞咧，我諗好多人會覺得，well， 其實都預咗噶啦，啲有錢人邊，即係衰啲講，佢會覺得呢啲人點會即係呢啲咁浮華嘅人？即係點會冇糜爛嘅心嘅一面 咧？我可以解釋一下嘅。其實喺佢哋嚟講咧，佢哋嘅第二代、第三代咧，佢哋會出現一個好大問題，就係佢哋嗰個發證空間俾佢哋嘅出咗名嘅呢個父親或者祖父係低嘅，即係佢哋成會覺得一樣嘅就係、是、我做到幾多嘢，唔係因為我自己嘅才華，唔係我自己能力。是因為我有了呢個家族的名字，所以對他哋的精神壓力很大。如果他哋做不到嗰、那個即係心目中嗰個咁嘅標準嘅時候咧，佢哋好多時候會去到自暴自棄。而且呢個問題不係淨喺美國嘅， 喺中國都會嘅， 喺中國係好多嘅。我聽過一個朋友跟我講嘅就係話，中國嘅呢啲所謂富二代、富三代咧，其實佢哋吸毒嘅情況相當之嚴重。 所以點解呢啲咧一定會一雞死一雞明咧？同埋即係點解係？其實毒品呢樣嘢咧，自古以來 啊嘛， 鑑古至今都有。咁點解其實如果講到話由古代開始就知道佢係一件即係唔好嘅嘢，對人嘅發展冇幫助，更加有害嘅。咁理應如即係喺一個理性角度嚟講，其實佢係應該被摒棄 嘅。但係嗰個唔會噶嘛，因為你精神上嘅需要好大啊嘛。譬如點解如果即係呢件事真嘅話，點解哈登即係呢個亨特拜登要咁做咧？就係、是。因為佢好多嘢佢處理唔到，佢就要透過呢啲咁嘅，譬如性啦，或者係呢啲毒品啦，去舒緩咗嗰種咁嘅所謂 frustration 嗰種挫折感同埋一種壓力。 哇！ 嚇、啊，咁呢個唔需要好高深嘅學問去講嘅，而佢個家族係處理唔到呢啲問題咯。咁譬如話呢啲嘅名人嘅後代，美國名人後代，咁我都認識一兩個㗎嚇。咁佢哋咪揾另外啲方法去做咯。即係去尋求另外一種自己發展嘅方法。如果佢唔從政嘅話，甚至最好係唔從政，去揾另外一個即係自己嘅所謂嗰個身份認同嘅方法。好啦，嗱，咁阿 Julian， 其實你要講一樣， 嗱，就雖然我哋講咧，就話今次俄羅斯佢哋唔想介入呢件事啦，但係俄羅斯即係蘇聯嘅年代，係咪曾經用過呢啲性醜聞去嘗試要挟其他嘅國家元首咧？ 係啊，台長啊，台長你講過嘅記得就係咧呢一個蘇加諾， 印 加諾係啦，蘇加諾總統蘇加諾、蘇西諾咧好似嘅，但係 蘇卡諾、蘇加諾，因為佢後來嗰個就叫蘇哈圖， 係啦，啊，係啦，就係話呢個蘇卡諾、蘇加諾總統咧，咁以前咧曾經去蘇聯訪問，咁咧就係被克魯曉夫以美人計啦，就話有兩個金髮女人咧，就即係 透過你喺俄羅斯嗰時候有冇聽過呢件事先？ 有啊，呢、這、一個其實寫埋喺歷史書裡面，即係我哋讀嘅 Cambridge History of a Cold War 咁樣啦，都係即係有所著。 有講過呢件事，因為我喺神秘之夜我都即係比較詳細講過呢件事嗰個過程啦。 係啊，就係話咁，即係有兩個金髮美女就同呢個蘇加諾總統喺床上邊翻文覆語之後咧，咁蘇加諾總統咧據報就收到 KGB 嗰個勒索，就要求蘇加諾總統依照住蘇聯嗰個意思去行。去制定一個政策咁樣，但係之後蘇加諾就佢突然自爆咗出嚟，就話：我寧願被我啲國民睇到咧，我點樣砌嗰兩條女嘅？ 係啊，佢真係咁講嘅，就係話咧，如果我國民見到我喺床上邊咧，那個表現咧係會更加支持我嘅。 係啊，佢就話：哇，真係好啊！我寧願你真係爆出嚟啊！咁嘅我喺國民見到我咧，佢會覺得咧，真係雄風彪彪，真係非常之支持我嘅。佢會咁之後咧，呢件事據講咧，真係連蘇聯咧都係好意料不及啊！莫斯科政府就心諗。妖，我梗系唔到蚀差米， 仲蚀咗两条女俾你。 我仲蚀咗两条女俾你咁 样。所以大家咧，即系如果有呢种咁嘅谂头咧，就不妨用呢种态度咧去面对呢种事情咯。 系啦，真系好坦然咁样。 坦然去面对呢种事情咯。 系 啊。好嗱，咁咧就最新嗰个情况，头先我哋第一次已经讲啦，就喺曼谷方面咧，就巴育出咗嚟讲啦，就佢如果见到嗰个示威嘅情况系继续和平嘅话咧。就有可能解除嗰個緊急狀態嘅。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揾多位同事入嚟咧，就去同我哋匯報下即係最新個狀況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走開。 係，仲有啊，大家依家月尾啊，係時候交月費啦。 係，踴躍啲，同埋同我即係未買呢個攬手之城，麻煩你就踴躍啲買，因為嗱，你睇到剩得咁多嘅人， 係， 即係你嗰度睇啊。 係啊。其實係剩低一沓嘅啫，所以咧，大家買 唔係吹水嘅，真係剩低一沓嘅啫。 係啊，所以就話欲購從速，為免向雨啊。 咁啊，因為如果你即係可以盡快買咗，咁我哋就慳翻嗰個廣告時間啊嘛。OK， 好啊，咁下一節翻嚟啊。